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版本的娱乐天空来自于火星电台，本身这首歌呢也就是他们来创作的词和曲，所以今天在十月七号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天色真的是将晚，但是我能不能够在你们的眼中看到色彩斑斓，这个肯定不可能。但是刚才我眼前的这个电脑屏幕没有亮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眼神是暗淡的。在水中明天再看吧，寻般的晚风轻轻地拨动应有着的吉他，没有人担忧与害怕，在他的假面下抬头爱上烟花，绽放一刹那， 你现在此刻是在哪儿收听呢？听刚刚这首很美味的《假面舞会》的时候，可要注意脚底下的油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在北京时间17:0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10月7号星期四的直播，也是我们特别直播的最后一期，我来了。你好，我是戴毅。开场的时候呢，就在想放哪首歌呢？其实娱乐天空当中有一句歌词特别吸引我，阳光正灿烂。我相信这7天如果都待在北京的朋友，应该会知道说，只有在假期的第一天，还有今天，好像天气特别的晴朗。而且有网友，很多网友拍到了今天早晨北京那个特别不一样的阴阳云，所以很多网友给它起名叫做假期分割线。太可爱了，到底这个假期分割线天空当中哪一面代表的是假期，而哪一面代表的是假期结束之后很多人心里面的假期综合症。你好，我是戴毅，开始这2个小时的直播的时间。刚才看到聊天室里面有人说，哎，戴毅来一个人直播娱乐最王牌的话，感觉是带你出发的夕阳落日版。我把带你这2个字留下来，换一个词，我选择送你。所以呢，送你这个词加上后面这样的一个称呼，这样的一个名词，可能会让很多人觉得开心。假期结束了，该收收心了，所以这首歌请让正在直播当中的戴毅送你回家。 轻轻挥霍，自由自在快乐，让你随意守候你，只有我含情脉脉，一个害羞的我，宠你赖你在乎你都是我，我还会送你回家，我还会送你回家，在这路上我照顾你，我呵护你，我疼你，我爱你，让我送你回家，让我送你回家，哦哦，一辈子都让我，一辈子都让我，让我送你回家。 谢谢我要华健。虽然说这边 FM 九七四不是隔壁的交通广播，没有那么多路况，但是我想，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愿意跟戴怡来分享一下的话，我也是欢迎的。我相信此时此刻的城里的主干道路，还有包括各条的高速进京的方向，也是压力非常大的。像我昨天原本300公里不到的路程，看了一下，就是选择了一下这个不太拥堵的京沪高速，躲开了拥堵的京哈高速。我知道肯定会绕路，但是没有想到绕路60公里之后，原本3个小时的车程，你猜我最终走了几个小时？至少多出去了1个半小时。最终7点钟到家，2点钟出发，5小时的时间在路上哈。所以如果你在路上的话也别着急。 最快不去苦散不去，为何我心一边空开，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空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唔达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对，我又为何偏偏幸福你。爱是负累，想为此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醉醉，偏偏痴心想见你。最怕最醉，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阴霾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能够代替他在你心里的甜蜜，不追问不在乎，谁能填补你的空隙。哎，又怎么了，是不是我触碰你的底线了，够了别再附和，已经明白你早就失去爱了。当心所想都变成了空壳，当爱所望成彼此的枷锁，那些散落的记忆碎片是否终将破碎定格。我想说， 还是没忘记，还是没有力气抽离，在你的世界里能不能给我留点余地。可还是没放弃，为了你丢弃了自己，早就应该过去，好彻底把你变成回忆。 辗转反侧是为了我，倔强独自承受是我，注定是悲剧收尾，可我却总无法抉择。明明想挽留着，却选择冰山停留， 当互相透支之后，只剩下恨和忧愁。 等我后知后觉，心碎的你却 只有我一人在回忆里独自回首。 还是没忘记，还是没有力气抽离，在你的世界里能不能给我留点余地。 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谢谢在娱乐最王牌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里，包括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蹲守最后一期特别直播的听友们，就不一一问候了哈。我看到很多人很喜欢刚才周华健的《送你回家》，也喜欢霓虹花园的《偏偏喜欢你》。小曲问我说，偏偏黑凤梨是什么味道？这个要拼一拼下单之后才会知道。好吧，更多互动可以通过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四最王牌，当然还有我们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听许巍的一天。 清晨到夜晚，世界不停地旋转，寒冬已走远，春天带来无尽温暖。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岁月，阵阵清风掠过我的身体，它将我唤醒。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夕阳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像风般轻盈。总有一种感觉像灿烂的光芒，绽放。总有一种感觉，走过了一万年，只因为这湛蓝色的梦想，我们经过这里。夕阳散尽，灿烂星空又升起，曾经的岁月化作一幕幕的场景。我站在这里，静静感觉和你走过的艰难，才发觉这是一个逍遥之旅最 终要告别，尽管这所有的悲喜都融进灿烂星空里，感觉这一刻和千年本没像是这短暂的一生，一生它只是无尽的路上短暂的一天，我要为你歌唱，在每一个地方从来就没有就没有什么能阻挡永远自由的你。 来自于许巍的一天，这一天呢也是我们在国庆假期的最后的一天，算是假期的收尾的时刻。在下午的5:25，看到这么多听友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哈，所以今天话题呢就算是一个有总结性的话题，假期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看到很多朋友跟我说，说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假期快乐。在最后这一天哈，还有大概6个多小时结束10月7号，假期快乐这事儿呢也靠谱也贴谱，欢迎来跟我聊聊，看看整个假期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

又是怀疑。意外的爱，意外的爱，意外之外 ，It's you， 你是美好的意外。意外的爱，意外的爱，意外之外 ，It's you。 这是近期的一首新歌，来自于蒋卓嘉和魏如萱带来的《意外》。其实这首歌也算是一个小小的提醒，在返程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尤其是开了很长时间的啊长途车的自驾车出去玩很辛苦，回来的时候呢要赶在10月7号天黑之前到家，所以可能在路上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疲惫，加上分神，所以这个时候这首歌希望给你们来打打气啊，提提神儿。17:3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最王牌假期独立直播，一点也不意外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前两天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1号到3号听到是思萌，然后4号是白洁，5号6号辛苦了艾科，然后今天呢是由我来作为7天假期直播的一个收尾。我自己也不意外的就是，我为什么每到假期，尤其是悠长的假期5天以上那种哈，我的嗓子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难道是因为换季，还是因为说他有了太长的一个时间来休息，所以总之就会觉得就多少咳嗽啊咽炎啊都会找上我。所以我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也在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到底意外还是不意外。好吧，继续用好音乐在路上陪伴着你们。周末的时候呢是早晨我有带你出发的3个小时，而在今天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继续用动感的音乐引领你们找到回家的路，但是听快歌的时候要控制一下车速哈。所以1989 Ticket to Ride。 的生命里曾如落花般将消失殆尽，直到你给予我一次恍若梦境的相遇。也曾有亲密，也曾有下戏，回首看看我们一路走来克服的一切，于是更想做朵花，下辈子某个春天开在你身边。 自己还不够强大，不能将你的微笑守护得完好无瑕，就像我有时忍不住毫无来由的害怕，习以为常的阳光有天会毫无征兆融化。如果这世界上不存在永远的话，我只会更加感谢相遇那一刹那，那一刻那个地方那个你许下的奇迹，魔法无论何时都能孕育新的轨迹啊。除了爱还有什么能让我变得坚强，若不是相信我怎么可能冲出迷茫，你留下的每个印记仍将我心底照亮，时至今日仍抹不去一点光芒。适合的幸运才换来此时萍水相逢，适合的幸福我才再次取回了笑容，怀着感动怀着放的冲动，才有勇气重新踏上旅程。我的生命里曾如落花般将消失殆尽，直到你给予我一次恍若梦境的相遇。也曾有亲密，也曾有下戏，回首看看我们一路走来克服的一切，于是来世做朵花还是陪在你身边。潮落潮生起，花开花又落，人也有三句，是命中注定，早晚接受世界运行规律。是你所赠予我当下这一刻，是你所留给我的宝物，让现实变温柔，所以我要活着，要灿烂的活着，做你的花朵。 这是来自于钱正浩的一首《花》，也把这首歌当作真正的一朵花送给在聊天室里面哈，一直来参与互动今天话题的听友们和网友们。今天说的是假期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欢迎你告诉给我。找到娱乐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九七四最王牌，或者可以来到听听 FM 找到我们娱乐最王牌的聊天室。 我的生命里曾如落花般将消失殆尽，直到你给予我一次恍若梦境的相遇。也曾有亲密，也曾有下戏，回首看看我们一路走来克服的一切，于是来世做朵花还是陪在你身边。潮落潮生起，花开花又落，人也有三句，是命中注定，早晚接受世界运行。是你所赠予我当下这一刻，是你所留给我的宝物，让现实变温柔，所以我要活着，要灿烂的活着，做你的花朵。雨过天晴后，我看见彩虹，金色风暴中的天空留下了光晕，不知你有无留意，那最重要的东西被称为爱的心情，任谁也无法夺去，是思念再穿越时空，在永远的响彻，强烈的闪耀的足以指引整个旅程，无论疼痛或欢喜，只要是关于你我都会欣然接受，还想要看到更多更多更多。 来给聊天室里面的杨二、初和、猫行记、呱呱、露露、风吹麦浪啊等等很多很多，生如夏花、小书童、晨晨啊，有很多很多朋友，还有包括 Stream 送上一朵花。Stream 说，跟家人和朋友聚会完了之后，都会说：“哎呀，今天又吃多了。”这个肯定会。还有包括在聊天室里面，猫行记说。我爸我妈的话呢会问说今天去哪玩，而我的话会说的是今天堵不堵，看来肯定在这七天假期当中没少出行在路上，所以出门的时候更多的关注的是路面上的情况。我想了想，我这假期当中可能每天都会说到一句话是，这一天天的过得也太快了。 逐渐失重，却已有你编织的仲夏夜， 仲夏夜之梦来自于娃娃毛眼七和赵露思。 七月的风，带着炎 热的温度， 丘比特也会有吩咐， 迷失在丛林最深处，幸好我们的爱是双向奔赴， 我对你的爱不用怀疑， 你的每个眼神我都在意，喜欢看你穿外T， 你在我心中没人能代替，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遍 拍，你说如此也好，放轻松，我相信这次不会跌倒，甚至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早已中了你的毒，也不需要解药， 也只有你能看见我的另一面，爱我有几分每天都会听一遍，要把你的温柔放在我手心里面，最后每天都会给你新体验，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 节目也在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我们互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哎呀，刚刚是来自于娃娃毛远期和赵露思的一首《仲夏夜之梦》。夏天的假期过去了，十一的假期过去了，放心，黄渤那首过去了还没来。刚刚看条新闻是说，2021年的全部的公历假期都已经过去了，所以看到这儿的时候，想到这儿的时候，多少会有一点点的叹口气。来吧，听听你们今天在这个话题当中都聊了些什么哈。假期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看到一个用户的这个留言很有趣，他正好没有改名字， 1679CT 说真烦人。我最先想到的是一种有点小娇嗔的语气，但并不是真的那种特别大的吐槽和牢骚，就是顶多小小的说哎真烦人。其实一般这样的人的性格还挺好的，希望可能是按照我这样的一种想法哈。还有看到了这个聊天室当中，北京五号线说的是吃不动了，这是一波属于在假期当中，就像之前我们还没有开启假期之前，老白说那种 eatcation 哈，假期以吃为主，然后呢会以吃的行程来安排每一天的一个行程表，比方说一号去哪儿吃，二号定了哪儿，然后三号又有什么特别让你动心的一些好吃的等待着你哈。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 TTCC 在东京发来留言说，我不放假，天天听着你们聊放假的事情，而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也很想放假。好吧，所以我们也要问候一下，或者说慰问一下在国庆假期当中一直坚守在岗位上的那些听友们网友们，你们辛苦了。所以假期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也许不一定跟吃有关，也许不一定是你口头禅，它也许真的就有可能是在假期当中突然因为一些状况和因为一些事情出现之后，你这几天一直在念叨的，所以很想听到，很想看到一些不太一样的留言。我这个假期当中呢，其实过得比较的悠闲， 回家呢基本上是跟家人在一起，然后去看望看望老人，看望看望长辈，有那么一两天的时间跟当年的20多年前的同学哈、聚了一下。我突然发现我就是一个本地外乡人，这个本地外乡人这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很好的表达了我在回家那种状态，就是那个也新鲜，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就是什么时候出现的一个店铺，或者说去哪里之后也会习惯性的先去点评一下，搜索一下哪个地方想去打卡喝个咖啡呀、哪个地方想去点个餐呀、去吃一吃家乡的美食。但我发现我所谓印象当中的家乡的美食还停留在10年20年前的一些，所以对于这两年家乡新出的一些好吃的或者有一些美食，我就是完全带着一种猎奇的心态去感受。所以在朋友圈里边也是发了那个晒了一个好吃的叫熏鸽子之后，有不少人留言问我说这个方不方便带一份回来，我说好嘞，这个订单即刻就接受了哈。好，继续来听歌，17:51，娱乐最王牌在10月7号假期特别直播最后一天，是戴毅的单人直播的时间，所以稍后一个小时也会开启点歌的时间哈。这首歌 Santana 和 Michelle Branch The Game of Love， 稍后聊一个我最近看的一部剧跟游戏有关系。 Tell me just what you want。

众平台上面听到了回春丹的这首《艾蜜莉的兔子》，说一秒钟顿时觉得前面的路再堵也有尽头，再坚持坚持哈。很快过了这个收费站口，虽然不用收费，但是车会比较多一些。这首歌也应该送给我们在聊天室里面的大美和小丽，艾米丽，小丽。她说她假期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开心，真好，说明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愉快。小小的小说，假期当中七天都在上课排练，跟学生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音准，音准，排练要看指挥，要看指挥，所以七天假期当中看来也没有闲着。这是我们今天在假期最后一天娱乐最王牌特别直播当中的一个互动话题。而刚才唱到了艾米丽的回春丹，是不是让很多人想到这首歌 Emily Big Big World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If you leave me But I do do feel That I do do will Miss you much Miss you much I can see thatFirst leaf falling It's all yellow and nice It's so very cold outside Like the way I'm feeling inside I'm a big, big girl in a big, big world It's not a big, big thing 大多数人来说，这首歌一定是从小听到大的一首歌。当然我说这个绝大多数人可能是对于80后90后90后可能基本上很少听了，70后的尾巴，80后的一些听友们都会听过 Emily 演唱的这首 Big Big World。 我记得上一次在网易云当中有一个听友，有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说点开之前我确定我没有听过，但是点开之后我不知不觉的跟着完全唱了下来。 预备起。 太阳温柔

northern sky. Trust the journey to new heights. What's the meaning of the scar if we don't learn how to heal? Should we ever be apart? Then how does it feel?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 不知道收音机旁的很多爱玩游戏的朋友是不是瞬间又回到了你可以全情投入到一部电影它真的很像一部电影，整个画面一帧一帧都特别的引人入胜。所以我也是在这个假期当中被家人安利了这一个游戏。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That's the way it is. So many things we've got to learn.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 That's the way it is. 所以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家人说，来，你不是换了个新耳机吗？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大制作。 Daniel, That's the way it is. 所以很多人也是把Arthur Morgan 当作自己认真去喜欢的一个角色，一个像电影当中的真实的人物一样去喜欢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荒野大镖客》啊，第二部这个游戏，不知道最近在假日当中是不是很多人一直在利用自己的7天时间好好的来玩，好好的来感受。 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北京银行质全贷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助您盘活企业无形资产，可采取直接知识产权质押或组合担保两种模式，最高可贷5000万，最长可贷3年。详询北京银行95526。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却收了不起。

say what? Never really been good at this. 这一群孤独把你气死。 I guess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到底没有安全感我还买into him了这一切都是他的需要继续改的 Until you get a chance 才发现这个确实不错 Oh girl I'm such a fool now 后来你就这样一直不靠近我也就这样一直默默地观察你 这到底是哪个过度那种游戏 我开始质疑也开始无法冷静 在16:34，我们刚刚听到是孙盛希的一首《暖》，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娱乐早安排。晚上好，我是戴毅，已经是华灯初上的时间哈，彻底已经是黑天了。从我这边的直播间看到天窗外面也是没有任何的那种阳光的感受了，所以看看聊天室里面大家跟我说了些什么。因为假期的最后的这个小尾巴，有人是在晒刚刚的晚霞，很漂亮。谢谢纯纯一纯一千千抓住晚霞的尾巴，所以让我感受了一下昨天晚上的那个落日的晚霞，据说非常非常的漂亮。今天早上那个云彩的假期分割线，呵呵，对对对，一下忘那个名字了，假期分割线，好像很多人早起的朋友也拍到了哈，真的是不太一样。所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假期分割线的时候，也会觉得，哎，10月7号好像这一天有一种格外的从天空当中来的一种仪式感。看到了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有不少人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说的是假期当中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想看看大家在这七天当中，是不是真的只有 eat eat eat 吃吃吃，不太好哈。有人是补觉为先，比方像燕军这种说补觉。感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说三遍，补觉补觉补觉。我还看到了一个是纳进我心说假期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继续锻炼，所以你看有人在假期当中属于放纵的状态哈，属于让自己完全彻底的休息，但是也有人会依然保持生活当中的一些惯有的习惯。我还看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一句话哈，他说你信不信有些事情啊，老天让你做不成，某些时候不是在为难你，他有的时候是对你的一种爱护。比方说断电了，车坏了，晚点了，错过了，或者堵车了。所以突然觉得这句话后面加上一句堵车了好像更合适一些。好，继续来听歌，而更多互动可以通过974醉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聊天室，可以在听歌的时候来跟我说一说你在假期当中回忆一下哈，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而家里长辈说的最多就是换季了，注意多添点衣服。 偶尔还是会勇敢把回忆添上色彩，换季的夕阳布满尘埃，也曾默默等待，终究没成为你的偏爱。就像那一天我被关在门外，我尽量和你保持朋友的状态，却忘不掉当初的告白，说的青春一切喜欢和爱，最后谁的心思都不愿意再猜，我强装无所谓姿态，何时能得到那一点也 来，原来我们都没成为例外，一句抱歉你就把手松开。 伴着消失在人海，后视镜只剩空白，换季的冷月不说晚安，怎么就那么难？突然深夜你电话打来，抱歉这摊牌，谢谢我让你坏。我尽量和你保持朋友的状态，却忘不掉当初的告白，说的清真一切喜欢和爱，最后谁的心思都不愿意再猜，我强装无所谓姿态，何时会失去那一点依赖？原来我们都没成为例外，一句抱歉你就让我释怀。 当初的告白，说的清真一切喜欢和爱，最后谁的心思都不愿意再猜，我强装无所谓姿态，深情本来就容易被见外，原来我们从来不是例外，没有意外还是没有意外，换季的也比昨天多一块。 相信刻画成回忆，想念几个世纪才是刻骨铭心，若能回到冰河时期，多想把你抱进处理，你的笑多疗愈，让人生也苏醒，失去你的风景像座废墟，像失落文明，能否一场奇迹，一线生机，能不能又再一次相遇，想见你只想见你，未来过去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相遇，用尽了逻辑心机推理爱情最难解的谜，会不会你也和我一样在等待一句我愿意。是青涩的真心， 未来先进科技无法比拟，你拥抱暖意，如果另一个时空另一个身体，能不能换另一种结局，我 想见你， 未来过去， 我只想见你。穿越了千个万个时间线里，人海里想你，用尽了逻辑心机，最厉害心，最难解的谜。 国庆的七天假期，很多人选择回家跟家人一起度过，所以见到了家里的亲戚朋友，见到了想见的人。爱德华就说，这个假期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感谢，回到老家看到了家人亲人，还见到老同学，受到他们的热情款待，各种乡村游、美食、电影等等等等，一个都没落。他说衷心的说出那句感谢，感谢啊，感谢啊，一直说个不停。还有呱呱也说，假期当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好久不见。在上一个小时我也介绍了说，对于秦皇岛啊那个座城市来说，我就是一个本地外乡人，很多时候回到家里面真的要靠家人靠朋友啊推荐一些有趣的地方，值得打卡的地方。还有不到六个小时，国庆的假期就要过去了，很多人在返程回家的路上，所以希望这七天假期对你来说是收获满满，回忆满满。来听首重新翻唱的老歌，落日飞车的小薇。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悄悄偷走我的心。小薇啊， 老习惯你不在，沉默的独白跳进了海，拾不起来的回忆被掩埋，曾执念某种结果，越挽回伤害越多，的预设傻愣的执着，只要不后悔爱过，我还会想起你的歌，熟悉的每当有时候喧嚣落寞，后来一听说故事形形色色，有没有谁让你有认真爱着，你还会想起那首歌感动的，每当有时候烟火散落，最近的梦全是失负的，每次醒来还是有一些难过，是否你真的快乐，平静的生活少了期待，得意时已早习惯你不在，沉默的独白掉进了海，拾不起来的回忆被掩埋，原来呀某种结果躺在回忆里足够了，本欲和沙冷的执着，我从不后悔爱过，我还会想起你的歌，熟悉的每当有时候喧嚣落寞，后来一听说故事形形色色，有没有谁让你有认真爱着，你还会想起那首歌感动的，每当有时候烟火散落，最近失而复得，每次醒来还是有一些难过，我还会唱起你的歌，熟悉的像龙魔，后来一听说故事形形色色，谁让你认真爱过，你还会想起那首歌感动的，每当有时候烟火散落，最近的梦失而复得，每次醒来还是有一些 很会讲故事的金文岐啊，他的嗓音还有包括他演唱的方式，就是那种娓娓道来的感觉，把一个音乐小品，把一段故事唱给你听。近期的一首属于他的新歌，名字叫做《烟火散落》，可能也会感动到很多人。怎么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的杨二，歌单在我这里有，但是整个排序在我的脑海当中，所以这个可能要在直播之后我们再来交流了。如果说刚才金文岐的声音感动了你的话，那我想起了最近让我很感动的一首歌，可能就是昨天晚上在电视机前面哈，无意中看到了黄贯中和张琪合唱了一首《光辉岁月》，所以我决定把这首很多人爱的《大地》作为今天一个人直播的娱乐最王牌的最后一首收尾歌。再次感谢各位三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收听啊，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苍翠的路上历遍了多少创伤，在那张苍老的面上